智能安全，便捷可控，智慧的科技，新时代金融。关注中国国际金融展官微，领取电子门票。8月23号到26号，北京展览馆2018金融展，不见不散。

怎么讲？如果是无心去爱你，又何必如此勉强？更叫我失望。太阳在树荫之间透出了光，一个人独自旅行，换个方向，走出你的世界，却让我成长。风吹进车窗，心情一片蔚蓝，凌乱的头发不用为谁装扮， Just for me。 十二点了，不管你今天在忙什么，我都想邀你放下手边的工作，专心的和我吃一顿中饭。我是 Hebe 田馥甄，而你是我的麦乐。 欢迎致电摩尔龙。 我在南京要贷款。 我在深圳要贷款。 我在北京要贷款。